少的时候都喜欢过的一个明星林志颖演唱的歌《稻草人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我还在读初中吧啊，跟我的小伙伴们一起排练着中学时代的第一个舞蹈，这首歌叫《往事》，孟庭苇。 回早年的作品《往事》。一个人如果对另外一个人热恋，或者说执恋啊，执着的热恋，多少都有一点自己给自己画地为牢的成分。少年时有人对我说过，不要把别人想象的对自己很忠诚，其实也不必把自己想象的对另外一个人有多么的忠诚。什么叫做天若有情天亦老，没有冲不淡的往事，也没有过不去的情关。这首歌来自王杰，风华正茂的时候写的一首歌，安妮。 谁知悲剧早已注定，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，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，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，心中无限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即日起至6月30号，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，首年商业险，2年基础保养，24期免息，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。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，0106137777。